咁今晚咧，我哋就去第七章啊，系即系呢个福音纲领嘅最后嘅部分。第七章咧由可以分开几卷啊。第一卷咧就系一至十二节啊，系讲有首里边咧就讲三个劝言。咁呢個三個勸言咧，就係講咩？講團體成員之間嘅一個勸言，團體之前嘅關係勸言。咁首先咧，就係首先第一至到第六節裏邊咧，就有兩個關於對有關判斷嘅勸言。然後七至十一節咧，就係第三個勸言。咁一共三個啦。咁呢度啊，係提醒咩？團體只有藉住恆心。和信賴的祈禱才能夠在處理這個事件上得到需要的恩寵的指引，天主的指引。而第十二節呢，他說是一個叫金科玉律、就是說在任何環境裡都適用的，就是特別適用在我們的身上，當然就可以作為一個任何每種關係的準則。這個關係無論是家庭裡面的夫婦關係、父母子女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所以咧係一個金科玉律啦。首先咧，我哋讀一讀一至十二節先。咁咧就Stephen 幫我哋讀啦。 你們不要判斷人，免得你們受判斷，因為你們用什麼判斷來判斷，你們也要受什麼判斷。你們用什麼尺度量給人，也要用什麼尺度量給你們。為什麼你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目線，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梁傾不理會呢？或者你怎能對你的兄弟說，讓我把你眼中的目線取出來，而你眼中卻有一根大梁呢？假善人哦，先從你眼中取出大梁，然後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目線。你們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他們把你們的珠寶投在豬前，怕他們用腳踐踏了珠寶，然後轉過頭來咬傷你們。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事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或者你們中間有哪個人兒子向他求餅，反而給他石頭呢？或者求魚，反而給他蛇呢？你們忠言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東西給你們的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之父岂不更將好的賜以求他的人？所以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給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於此。 前面那兩個勸言啦，我哋睇得好清楚啦，第一至五節已經係一個好清楚嘅講嗰一關判斷嘅問題，即、就、係、是、叫我哋唔好判斷人哋啦。咁第一至五節咧，其中亦都有一樣嘢講出咗咧，特別係第五節嚇，佢先從你眼中取出大梁，然後你先至睇得清楚，取出你眼中你兄弟眼中目視。其實換言之就係話，只有那些呢，或者說不自覺自己有罪的人，第一他們沒有資格，不可以判斷人，因為自己都有自覺。只有那些呢，有承認自己有欠缺的，同時真誠努力地去改變自己，或者說改過這個錯處的，能夠克勝自己的困難的呢一種嘅人咧，先正能夠正確咁樣指出人哋嗰個問題或者人嘅過失所在，因為佢自己有個經驗， 自己即係改變過點點點啊。前面嗰啲咧可以話一至四節咧，基本上就係老統嗰句，你冇資格冇條件去判斷別人。咁當然即係唔應該啦，就整體嚟講。而第六節就話即係因為馬竇咧知道喺乜嘢情況之下唔能夠唔做判斷，因為有時事實上我哋要做判斷嘅，我哋唔可以話我哋唔應該判斷咁，係嘛？即係我哋唔可以判斷人，但係我哋可以判斷事件，我時都有多一個客觀嘅標準。咁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學唔知幾時講過就話，加拿大有個毛病，而家喺個文化上嘅毛病咧，就係唔可以判斷。於是咧冇咗客觀嘅標準，你唔好理個人做乜嘢，你呢件事咧仲總之冇講得啱唔啱，即係人嘅事咧攬埋一齊。佢覺得要好多事件嘅話，你人能人事還事，你喺老成都我哋需要講話喺國會裏面嚇拗完面紅衣熱落嚟就冇件事，即係拍膊頭啊，因為你嗰啲係事件，你係呢個人。咁但係喺社會裏面嘅價值觀咧，我個中個工作圈子裏面咧就覺得。好多時啲人咧係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喺度，咁但係呢度就係講出咗馬竇講出咗咧，就係我哋事實上需要有時咧要作出一個客觀嘅標準去判斷啲事情，所以佢提出一個警告就係話咩咧？佢話唔好以為所有人都堪當接受福音嘅恩惠，所有人都有資格有條件去聆聽福音。佢有啲人基本上係冇資格加入教會，甚至咧話，另外有啲人咧唔應該留喺教會裏邊。啊，馬竇有呢個概念，個福音裏邊嘅概念就咩嘅？所以唔好將聖物俾狗，亦都唔好將佢哋嘅珠寶，將你哋嘅珠寶放喺豬前，怕佢哋用腳踐踏咗珠寶咧，又轉過咬傷你哋。嗰、那個含義就喺呢度。咁所以教會咧就唔能基本上係可以話唔能夠放棄啲客觀嘅標準咧，而需要咩堅持所接受嘅真理，真理就係我哋嘅角度嚟講咧係福音教導我哋嘅真理啦。咁對嗰啲唔誠懇嘅人咧，應該拒絕解釋或者討論。啊，譬如馬竇嗰個教個團體，咁我呢度咧引用嘅例子有咩咧？譬如話有啲基督教嘅朋友同你講聖經係咪？咁同你拗咩咧？跟住就，總之你認為咧，你我哋教嘅係最啱嘅。啊，呢、這個唔係一個誠懇嘅探討，即係我覺得唔值得嘥時間去同佢傾啲咁嘅嘢。因為嗰個客觀嘅標準喺邊度咧？我哋要睇翻聖經。我個人嘅角度就係話，如果你認為我錯，唔該你為我祈禱，希望我有日知足你祈禱由上帝又好邊個都好啦，呢個神啦，俾恩典我咧能夠轉變。啊、就唔好識得指責我個教會，我所相信嘅嘢係錯，你嘅教會所相信嘅嘢啱。即係我諗基本個態度就係有好大問題出現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度福音裏面咧就係話唔好將珍貴嘅嘢咧俾嗰啲基本上都唔知道佢嘅價值嘅人啊，管理福音係好好嘅事。咁你同嗰啲完全都唔認為福音有用嘅，你去講喎，佢咪一堆嘢嘅，你叫天主變呢俾我睇啦，你又點點點啦，咁即係冇意思嘅嚇，同佢解釋都講唔掂嘅。咁喺呢度咧，馬竇福音我唔知佢係咪引，即係有諗到或者睇到或者記得啦嚇。喺德品篇裏邊咧，22:7-9咧有咁嘅講過教導嚇，就個德字。22:7-9，咁22:7-9就話咩咧？就係話交賓如人，無意黏合陶器碎片，向不願聽嘅人講話，就好似叫醒熟睡裏邊嘅人。為如人講話，等於向睡覺嘅人講話。話講完啦，佢哋仲係問乜嘢事啊？要為亡者哀哭啊！第二節呢個係，即係講完之後梗係唔好講啦，所以即係呢個咧，其實係一個我哋需要留意嘅地方嚇。唔需要同人拗嚇。 我有個問題。 係。 講啲頭先你嗰個牧師咧，嗰個道理。一聽呢個道理咧，就諗起另外兩個即係福音講嗰兩樣嘢，一個就係麥子同友子個故事。一句咧就話，如果左手令到你跌倒，你就斬咗左手，左腳就兩咗。其實呢三篇嘢係咪講唔同嘅信息啊？定係講唔同嘅嘢咧？ 我咧就未亂到你嘅思想嚇。 即係我判斷，你譬如話點樣判斷呢個係有子呢、這個麥子，或者點判到呢個左手係令你犯罪，都係有個判斷喺度。呢、這個判斷係講我哋嘅團體唔做判斷咧，定話我哋冇判斷人 ？Up to 我哋嘅主去判斷。 呢度就清楚就係我哋冇判斷人啦。 係 嚇。即係基本上，我哋除非我哋自己好有經驗，自己知道自己好醒覺，我哋有錯處，我哋自己有改過，咁咧我哋就遇啲啊，喂，我有咁嘅經驗，咁你可能有問題喎，咁即係咁嘅方式啊，呢個睇到。咁 立志有志喎。 立志有志咧，就係因為佢個重點就係講殺咗種子之後，點解有啲有志出現咧？咁即係話有啲點解壞人咧？當然咧，你點樣知道佢係壞人咧？係嘛？即係所以要判斷啦，係嘛？你嘅諗法係咪先啊？咁上主佢你就算認為佢係壞人，佢冇叫你剁咗佢喎，佢冇叫你掹咗佢喎，佢話讓佢一齊增長成長啦，俾機會佢改啊，睇下有子可唔可以變翻麥子啦嚇。即係喺我哋觀念當然有子唔可以變麥子㗎，係嘛？隨便改基因啦。咁上主就話咩？就話希望罪人悔改嘛，俾機會佢嘛。但是如果他都不悔改，到收穫的時候先正叫他的使者拔上來燒了他了，所以是他的作為，不是我們要做的作為。至於左手與右手呢，左手做事不要被右手知，他經常引你犯罪對了他，其實是主要是我記得我們上一次講過呢，是什麼是不是你去剁咗佢，而係你睇先。 即係意思係警戒自己，唔好去犯罪。譬如慎言謹行啊，或者係謹慎你嘅口舌啊咁樣嘅。我諗唔係話要我哋去判斷呢個係壞人，定係呢個人令我犯罪，或者令其他人犯罪，於是剁咗。 我諗唔係講人，即係講嗰件事情嘅。其實我左手令我犯罪嗰個事情。又 不 要再做，即 係 我哋 只 有個判斷，有個 discernment 喺度。 我哋兩樣嘢嚟喎，個 message 佢即係你話左手犯罪得咗佢，同埋而家講嗰個好似兩個 frame 嚟，我自己覺得，即係兩個中心個 point， 我覺得。 我知道有兩個地方都有呢、這個類似嘅説話出現，一個就話你隻眼犯罪，影響你白化咗佢嚇，你殘廢咁著穿個好過你好過你健全咁著，其實更好啦嚇。另一個就是你如果犯罪令到個小孩子跌倒，就不如掉落去啦。咁然後咧就跟住就再講，即係左手犯罪咧，不如斬咗佢嚇。我會了解就係咩？就係左手佢個思想突然間就亂曬，總唔緊你右手講啦。 右手反省有個係， 唔係喺嗰個滿全性啊，即係話因為你佢因為佢先前係講，如果一個人立壞榜樣，令到個小朋友跌倒咧，不如揾個勞拉嘅模式抌咗佢，好過令到小朋友跌倒嘛。咁即係當然你點樣去睇，你點知佢係令到個小朋友犯罪咧？咁我會再進一步睇嘅，因為小朋友咧有個假設喺度嘅清白。即係你當然不可以咁今日嘅青少年嚟搞啦，即係呢個小朋友係假設一個，因為蘇欣都講嘛，即係黃天主將佢個信息啟示俾小朋友嘛，啊蒙蔽咗啲自以為自有智慧嘅人嘛，所以小朋友喺聖經裏面咧係一個獨特嘅，喺天國嘅位置裏面咧係一個獨特嘅位置嘅。咁如果我哋令佢犯罪咧，就剷除我哋，咁。怎樣比較？怎樣要剷除我們呢？連這裡就說讓他繼續生存下去，給機會 他悔改呢？那這個抉擇呢，我不懂得怎樣抉擇，不過即最後結果我想 即係上主判斷，上主嘅執行。 我想講頭先嗰個，因為我知道唔該人自己去檢討自己，所以變咗就自己做咗嘢，自己去 cut 咗佢。嗰個我明，嗰個冇問題。而係喺個團體入邊有啲嘢令到你，如果你覺得係唔好嘅話咧，你應該遠離佢，即係斬一斬嘅手解啦。你遠離嗰件事件，定係話有子墨子一樣冇理。一個心態，我哋喺個咁聽人家講團體嘛，團體精神啊。究竟團體嘅精神究竟點樣樣咧？忍耐自己睇自己，即係自己嚴重定係話我哋應該會唔會有機會？邊個會有資格講睇到嘢？即係睇到啲人錯嘢出嚟啊！有團體有諗團體嘅。 啊，呢個我過去咧一直都覺得嘅反省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邊個人有一種錯的觀念，自以為他做嘢係代表天主做嘢，就係一個最大的 challenge 或者危機。OK， 咁譬如話咁神父係代表天主做嘢喎，咁但係如果根據我根據墨主哥爺嘅聖母顯現的話咧，有些神父都可能做得很壞的事，很錯的事，那他一定對的，都可以不對的，是吧？所以我們不可以百分之一百去說一定他說得對，即我們就可以蓋在你自己不想不哎呀，因為同樣耶穌都說嘛，盲人帶盲人走到怎樣跌到坑渠裡面嘛，即是如果他的眼不看遠不看得清楚，如果不用聖經那個教導來做準則，每個人都有偏私的啫，都有錯誤的啫，有偏見的啫。我承認我有偏見的，譬如我講福音，可能我講聖經，重點就講喺呢個，失落呢一堆個所謂的關係啊，或者咩嗰度。另一個人咧，唔係，佢講禮儀嗰個重點，係嘛？咁所以你醒唔醒覺你嘅偏見咧？咁即係我覺得好重要咯。但有啲人可能就唔醒覺嘅喎，咁就嚟嘅。即係我覺得危險就係呢樣嘢，就自以為是同埋唔醒覺。 我對聖經唔熟，咁但係咧就令我諗起一篇，好似話係話，如果弟兄中有人做錯嘢咧，就要話俾佢聽，嗱你做錯嘢喎。咁如果佢唔聽啊，掹埋幾個走去同我話，話俾佢聽你又做錯咯喎。再唔係啊，跟住話全個團體走去同佢講啊嘛。咁如果我走去話俾佢聽，喂你做錯嘢，咁變咗係。我變咗係判斷咗佢，定嗰個人 咧？呢個規勸之道，佢唔係判斷佢。 你規勸你嗱，我明白你講乜嘢？規勸呢個咧就好似係一個 steps， 呢個係 你 都會有第二個 action 啦，就即係話你係有個思想話啊，嗰啲嘢唔係幾好喎，可以話佢好好啊。如果唔係，你唔會走去規勸佢啊。你應該係將佢睇到係負面，或者係睇到咦佢有啲。唔 approve 喎，咁啊，所以我就走去規勸佢啦。咁已經依個一個 judgement 嚟嘅喎，即係我自己嚟咯。咁所以規勸一個行動，判斷係一個思想，會唔會呢兩隻係一個聯繫？咁所以有呢個判斷，所以有呢個行動。咁但係掟翻轉頭，好似嗱，你唔好判斷人喎。咁呢頭話你而家規勸人喎，我搞唔掂啊。 我嘅理解就係一個係判斷人。一個是規勸你看個事件嘅啦，唔單係啲事。 佢講判斷咧，佢用呢個判斷咧，係佢係睇到你唔好嘅一樣嘢之後咧，你所做嘅任何嘢咧，佢都係覺得唔好，係佢所睇嘅嘢，佢係對你呢個人有偏差嘅啦。而你做咩嘢唔好咧，佢都睇唔到，佢淨係識得去判斷你啊，佢又咁樣唔啱，咁樣唔啱。咁樣咧就係一個偏激嘅判斷，亦都係佢呢個聖經中所講，好多人唔識得反省自己嘅問題先。譬如兩個人有爭執，佢永遠唔會諗下自己係咪因為可能語氣上面有問題，或者自己可能完全冇俾個機會對方一次都冇俾機會啊。咁第一次咧發覺有問題就即刻捉人啊，即係學話齋捉人啊、話人啊。咁呢樣嘢咧就係變咗咧。我看得到這裡，如果你譬如你有反省的時候，你起碼你會知道自己的問題，你見到對方所作出這樣的回應，你亦都 會體諒多一點，為什麼他會有這個回應呢？哦，原來我不是在他的 position， 他做到這個 position， 他就要兼顧很多東西，所以他就要 make 了這個 decision。 咁你個人就睇嘢，同埋你對呢個人，你亦都唔會咁有偏激咯。我自己就咁睇到，即係憑自己嘅經驗。 我就會睇就係話，一個係睇事，一個睇人。譬如正話講嘅判斷人咧，就真係人。譬如斯文，實係咁噶啦，嚇、啊，即係一 send email 好長噶啦，咁。喂，有冇睇過 email 內容乜啊？有冇 send 個 email？ 有冇睇過 email？ 可能係好㗎嚇、啊，即係嗱呢種係對人嘅判斷，唔係睇事啊。但係最後嗰規勸咧就唔同咯喎，喂 ，Steven， 好似你有時 send 埋啲 email， 有啲 email 好似好無謂喎，不如你第日唔好 send 咁多啦咁。咁我哋呢個有個客觀標準喎，我唔係話佢所有 email 都係衰嘅喎，有啲 email 係好嘅喎，係嘛？咁即係兩樣嘢唔同咯，一個規矩，一個係判斷。即係呢個咁嘅比喻，可唔可以清楚啲 ？Amy， 你咁緊張望，即係諗下先。然後咧就嗱，馬竇做咩咧？就馬竇就佢因為正話講咧，即係教會。需要保持啲客觀嘅準則嘛，所以對啲事件都需要有，即係要判斷嘛。譬如今日社會講啲價值觀念，咁教會梗係需要有所謂回應啦，係咪？哦，呢個咁講法啱咯，嗰個唔啱咁。咁但係咧，教會嘅能力邊度嚟咧？咁嗱，馬竇都插咗一段啦，就祈禱嘅問題。所以就話：你哋求必俾你哋，你哋找必找到，敲就必敲你開。就要分別乜嘢時候。同埋幾時落判斷？係一個當然呢個判呢樣呢兩個即係咩時候去講啊？點樣落判斷啊？係一個好微妙同埋好敏感嘅問題嚟嘅。做得唔好咧，就可以好大件事嚇。咁啊，點樣只會有祈禱嘅團體咧，先正能夠做得到適當嘅呢個判斷，或者係一個適當的時候去做呢樣嘢，所以馬竇要咩？要我哋恆心祈禱，佢將呢個恆心祈禱呢個教訓咧放喺呢度，提醒我哋作為一個團體嘅成員咧，如果我哋要睇團體或者話某啲人嘅問題咧，我哋唔可以忽略個祈禱嘅問題，我哋需要祈禱先至能夠得到天主嘅指引、啊，所以祈禱為治理教會咧，可以話係唔可以缺少嘅一個步驟。即如果我哋即係無論邊個都好啦嚇，即係什麼 committee 又好，或者係咩領袖又好，即係如果祈禱生活有個 question mark 嘅話咧，個團體自然有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喺度。咁後邊就好清楚啦，解釋咗就係話你哋求嘅必得到，唔係你哋中間。即係有邊個人啊？向仔向佢求餅唔俾佢咧？換句話嚟講，天主如果你求佢啊，如果你同心合意啊，恆心咁求佢，佢一定會幫你嘅。啊，只要個用一個教會嘅角度啊，一個團體咧嘅角度咧去講呢句説話，啊，佢唔會佢天主唔會咧，就係向佢求餅俾個石頭你。啊，你既然求佢俾，好似撒母耳求天主俾佢智慧去管理佢嘅子民，佢嘅人民，天主俾佢。同樣，如果領導人求天主俾呢個恩寵佢咧，天主都會俾佢。啊，佢唔求冇得講。後邊仲有咩咧？所以佢繼續講咩求魚啊，唔會俾佢蛇啊，你哋縱然不善乜乜乜嚇。所以冇耐心同埋缺乏信賴嘅心咧，啊，去做祈禱嘅團體咧，就唔可能得到所需要嘅恩寵。所以處理團體成員的問題呢，時時都需要用個祈禱來行先。同時可以說十二節那裡，如果最後都找不到答案呢，就是凡你們願意人家給你做的，你都要照樣給人做。這個這做法就是可以說服從了舊約所說的先知所預言的法律和教導。當然這個是一個服從舊約的先知的教導和這個法律呢，是一個較低的層次，但 跟住主耶穌基督咧，就教為一個高嘅層次，啊，一個高嘅層次咧，就係呢個十二節所講嘅嘢啦。雖然你覺得係有時可能好吃虧、好蝕底，咁但係亦都需要耶穌基督係喺佢嘅生命旅程裏邊咧，我哋睇到全部都係吃虧嘅，係蝕底嘅。好，就繼續十三節，下多十三個講。十三去到廿九， 真系远啦。你们要从闸门进去，因为阔门和大路导入丧亡，但有许多人从那里进去。那道人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多么狭，找到他的人却不多。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跟前，外披羊毛，内里却是空残的豺狼。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荆棘上岂能收到葡萄，或者腐泥上岂能收到无花果？这样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都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要砍倒，投入火中。所以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不是凡向我说主我主我的人，就能进入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向我说主我主我，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他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的很惨。耶稣讲完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师。 啊，呢一段咧就又讲进一步啦吓，即系三通圣法一路由真福八经到而家啦吓，讲注重嘅唔系善同埋恶个问题。我开始嘅时候都讲就系，其实唔系耶稣唔系讲一啲理论、讲啲原则，而系讲佢嘅生活。馬太福音寫的他的生活表現，而這裡所著重的是善和更善的問題，或者是更進一步的問題。那你們要由閘門入去，因為寬門大路到有喪亡，有很多人由那裡入去，大家都明白，當然寬門當然好行一點，是吧？即係大搖大擺又得，你點樣行過都得。閘門咧，可能你又側側身啊，又要減肥啊，又要成日先穿得過去。咁但係呢樣嘢咧，就係俾我哋睇到就係咩所謂基督徒嘅生活，究竟係難與易嘅問題。其實咧，今日咧，我自己覺得教會好大嘅挑戰。有好多人，其實我哋以前唔知喺某個環境裏面，可能分享裏面都講過，將我哋嘅福音咧。怎么说容易化。哎，不要紧，做教友最多就是主日来圣堂而已，一个星期一个钟头。将那个信仰变成是简单化。即说得不好听就是忍了个入去才算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大的危险。因为没有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真实面或者要做的事呢清楚地告訴人聽，讓人做一個徹底的抉擇和改變。 实际上我听过唔少人讲，系咁易得啦，使乜咁认真啫？总之佢嚟出席吓，参加咗咁多次聚会，咁咪可以咯？咁就呢个系咪即系正如你所讲嘅大门咧？开咗个大门俾人方便出入咧吓、啊，就当然啦，即系仲要入家容易出啦，系嘛？即系我哋信仰，如果或者话特别系培育信仰嘅人咧。如果唔清楚將嗰個實質嘅面，或者話個困難嘅地方，譬如耶穌基督作為基督徒啊，嚇你要學習耶穌基督，耶穌被釘十字架死，可能有一日都要被人釘死嘅。呢個釘死可能唔係好似耶穌咁肉身上被人釘死，嚇，或者你冇咁好彩，好似柏拉圖咁到時候被人釘死。但係可能你同樣喺某啲情況之下咧，你被人釘死咗都唔定，係嘛？咁即係你要。清楚告訴人聽，咁等人哋咧，事實上知道，哦，原來做基督徒係咁嘅，咁咧先至係一個挑戰，先至係孭個十字架。因為如果我哋講講基督嘅天主嘅仁慈啊，天主嘅大方啊，但係唔講天主嘅要求，佢要求咩啊？佢話你孭起我個孭起你嘅十字架嘅我，咁。當然他開始的時候可能不知道什麼十字架，不過漸漸了解之後，哇，原來要什麼十字架這麼慘啊，那即是變成不得清楚。所以在這裡呢，就其實呢就是提醒我們呢，你們要窄門進去，寬門呢只是導致喪亡，因為你不可以面對那種挑戰，不可以面對你的十字架。譬如說門徒蒙召成為門徒的人是蒙召進入一個窄的門，這個是神貧的門，神貧的門，甘心受苦受辱，全心侍奉天主，敬愛每一個，甚至我們的仇人 都要 的門。那你說我做基督徒，我這樣的生活，我不是很奢侈而已、啊、我即係你哋人人都係咁噶啦，放工之後咪睇電視咯，係咪 enjoy 下咯咁？咁一遇咗咁嘅比較嘅時候咧，咁就變咗我哋咧自己打開自己嘅大門。啊，當然好容易生活啦嚇、啊，打開呢個大門。但係馬太福音要講嘅係我哋要行窄門。佢話導入生命嘅門係幾咁窄，路係幾咁狹，揾到嘅人的確唔係好多。所以即係睇到耶穌喺呢馬太福音喺呢度講個窄門與寬門咧，嗰、那個意義咧係好明顯嘅對比嚟嘅。你哋要提防假先知，佢哋嚟到你哋面前咧，外披羊毛等等，假先知咧係教人咩咧行走容易嘅大路。呢、這個因為咩咧？可以話係滿足法利賽人嘅注重嘅外表。大家我哋都知啦，即係法利賽人嘅外表，注重外表咩？將個經學放大啊，站喺十字架頭祈禱啊，即係聖經呢度嘅例子啦，係嘛？所以佢哋即係無論如何，你做到表面啊有嘢俾人睇，咁就 OK 噶啦。咁但係馬太福音就講得好清楚，唔係咁啊，小心啊！如果咁樣要即係呢啲人咁樣要求你做呢啲嘢咧，其實佢哋係假先知，係假教師啊。我哋。唔應該只係睇做基督徒咧，睇唔單止即係唔係只有睇外表，而係咩咧？要佢哋要溫良慈善嚇、啊，要了解人哋嘅弱點咧，宣講呢、這個唔單止要宣講天主嘅福音嘅著重愛同埋慈悲，更加要提及之前所講嘅孭起嘅十字架，面對生活嘅種種困境嘅問題。咁究竟你點知道嗰啲係寬門係窄門呢？究竟嗰啲係即係個講法啱唔啱呢？佢就用一個結論嚟講過，你哋憑佢哋嘅果實可以辨別佢哋荊棘裏面點可以收到葡萄呢？窄梁裏面點可以收到無花果呢？所以當然我哋即係你種一盆花，你都要一年嘅時間啦、啊、中國人講嘅咩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咁我哋即係需要時間去睇，究竟啊呢啲嘢啱唔啱咧？ 咁但係你話，咁鬼耐先睇得到，我點知喎？咁我哋又祈禱咧，係要反省咧，係好重要嘅嘢。所以就好樹就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啊、好樹唔會結壞果子，壞樹都唔可能結好果子。啊，呢、這個唔結好樹好果子嘅，又斬咗投入火裏邊。咁呢個唔需要去點解釋，我哋都明啦嚇。咁啊、你哋可以憑佢哋果實辨別佢哋。咁就係睇到，即係究竟啲人對主個信心有幾多？啲人嗰個所謂有幾多祈禱，有幾多同主嘅關，同主嘅關係點樣實踐咧？顯示出嚟咧，咁呢個可以睇到。最後嗰段咧就廿一節至到二十三節咧，呢度咧嚇呢一段先咧。就耶穌咧講出咗三個偽善，三個偽善。第一個偽善就係第廿一節，就唔係凡對我講主啊主啊嘅人就要進入天國。邊啲人可以進入天國咧？而係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嘅人，先至可以進入天國。咁啊，而家其實最大嘅挑戰咧，究竟天父嘅旨意係乜咧？係一個最大嘅疑問。好多人都話：喂，我點知天主嘅旨意咩啫？嚇、啊！咁呢個可以大家有機會可以分享你點樣睇天主嘅旨意。第二個偽善咧，佢嘅指出咧就係第廿二節：主啊，主啊，我哋唔係因為你嘅名字講過預言，因你嘅名字驅過魔鬼咩？因你嘅名字行過好多奇蹟咩？咁點解？耶稣在第23节就说，我从来没认识你们，你们都作恶人离开我了。为什么耶稣说这件事呢？因为里面其中，譬如说，因你的名字讲过预言呢，可以说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人，这些人才用会师都讲预言，讲一个远见。但是在个人生活里面呢，可惜他们没有实践到天主的说话，天主的正义。其实天主的旨意是什么？ 成行天主的旨意。 成天主的旨意，就是这个最重要的。那然后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可以说得到天主的特恩，他所有的神恩的神权呢去驱魔。但是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的作恶人。雖然他們有這麼有身份，這麼有背景，但是他們沒有實行天主的旨意，他們違背了天主的旨意，或者他們麻木地去做一些事、然後第二個就是前面那個先說過言那個，第三個偽善就是驅魔那個，那三個。咁最後一段就係講出咗，即係對基督徒講啦，你聽咗啲説話，究竟點咧？咁用一個比喻嚟到講，啊，聽咗啲説話而實行嘅，就好似一個聰明人咧，將自己嘅房屋建喺一個磐石上。啊，呢個咧，我哋要留心一樣嘢就係咩咧？我哋而家唔係好似有啲人咧買完一間屋又買一間屋，可以買好多間屋，或者可以起完一間屋又起一間屋啊。我哋每個人只係有機會起一間屋，咁你點起呢間屋呢就好重要啦。即係如果你唔好好咁去起呢個磐石上呢，你間屋就冧啦，遲早啊，佢就要我哋起喺呢個磐石上。意思就係話，即係我哋應該去聽到上主嘅説話，將喺生活裏面去改變、去生活、去實踐。咁嗰啲咧，只係注重外表啊，嚇、啊，不過樣嗰啲咧，就係咩咧？就係即係正如聖經前面所講嘅，可能因為個基礎唔好，冇個根基咧，呢間屋咧，即係起咗啦，不過一有風吹雨打啦，一有挑戰啦，信仰上嘅挑戰啦，一有疑惑啦、啊、就好容易咧失咗呢個信仰。其中前面對唔住，前面有一句咧，人你哋啲作惡嘅人已經離開我啦。其實耶穌咧喺聖經裏邊咧講過兩次呢一類嘅説話，記唔記得？ 其實是一個很嚴厲的一個責斥的說話。這個是其中一句。第二句記不記得哪裡？ 是 的，第八度講撒旦去到後去，這兩句是耶穌斥責當時的人的兩句很重要的說話。咁可以睇到嗰個嚴個重要性個嚴重性嘅喎嚇。咁然後咧就提醒咗我哋起屋嘅問題啦。咁然後咧，耶穌講完呢啲話，群眾表示驚訝嘅教訓，就表示咩？耶穌教訓嗰個重要性同埋佢個權威性。哇！原來佢真係咁清楚俾你睇到天主係點嘅嚇。咁佢嘅教訓咧有權威嘅，唔係好似其他經師只係表面上嘅嘢。因为为什么耶稣是来自天父，他认识天父的旨意之外，他都成了天父的旨意，那变成他的教导是这么有力，而不是一些表面的东西。